见到全 LED 大灯目光如炬，给出的赞美。真正的强者只会被强者吸引。上汽大众旗舰大型 SUV Paramount 途昂，强者雄心。现在购车立享两年零利率优惠。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多快乐。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六点托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1度。今天白天本市晴转多云，午后有2-3级兼4级的偏北风，大气干燥，请注意防火。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气温逐渐升高，但早晚气温仍然较低，早出晚归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你养蛙了吗？ 没有，我连车都养不起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养做得好，安全系数高，放心驾车回家早。 400123456。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尾沟到五元桥车多流量大，还有通燕高速的进京方向燕郊立交呢到白庙收费站也是车多的。同样在京通快速的进京方向，我们要注意到的是远通桥到大望桥同样车多。在此呢，北京文艺广播也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系好安全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你怎么出发了赖唧唧的？ 又到周末了，可以休息了，我们下班吧。 明天才可以吧？ 啊，明天啊， 我们下班吧，改节目了是吧？早上起来7:30，这里是我们下班吧。欢迎黄达啊，主持人早上好。对，您好您好，也欢迎各位所有的朋友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联系联系。 我估计、 批判一下高磊上来想下班的心情。 我估计很多的听众朋友此时此刻跟我的心情是一模一样的。 嗯，大家没有这个心，大家心情是 啊还是别去了。不，没有 更狠是吧？ 开玩笑开玩笑、肯定是这个信心饱满的又开始了一天啊，完成好自己的工作就可以迎来快乐的周末了。 对呀，今儿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好玩的话题了，对不对哈？ 对对对、今天呢因为会在跟您分享的消息当中说到爱因斯坦啊，人家有一张纸条被拍卖了、纸条上写的是很温暖的话啊、一份友善的纪念礼物献给这位什么科学研究者等等等等的啊。那么总之呢，这是他的一个事件的经历，想见一个人没见着， 没错， 给人留一张字条、 哎 那我们也分享一下吧。可能纸条离您有一段时间了，可能还在您的身边。不管怎么说，说说跟小纸条有关的记忆。 如果您像高磊这样实在想不着了呢？ 谁说的？好多呢。 那啊，你早上起来不是说想不着了吗？ 现在蹭蹭蹭蹭的，你知道吗？ 后反劲儿啊，也可以说说，比如说您想给谁，现在就写个小纸条， 写个小纸条。 哎，我们帮您传达一下也行。 哎，写给谁？写的内容是什么？ 那肯定得说清楚了， 对吧？ 对。 当然，有可能您觉得张不开嘴，说不出来这话，必须通过纸条来传递。我觉得这事儿就成了。 哎，甭跟我们说了。欢迎说说啊，跟小纸条有关的记忆，上学呀，在家呀，工作场所都有可能会写呀。哎，比如甚至是在那个咖啡厅啊，比如说给人写一小纸条 是吧？ 哎，到那一看，女士，您的咖啡钱我帮您结了。 哎呦，我还以为写的是高先生的卡布奇诺，贴在那个咖啡杯上。 哦，那个也有啊，那 有 啊，菜上六号厨师奉献。 哎，对， 哎， 你看啊。我倒是给他打差评， 拍蒜瓣 炒的什么鸡蛋西红柿，还没我炒的好呢。 你有病吗你？鸡蛋西红柿还挑人家？来来说一说啊，跟小纸条有关的记忆，或者您想不起来，说说现在想给谁写个小纸条也都可以。 嗯， 黄达说，女儿在车上听见您叫我的名字都震惊了， 是吧？ 哎，您发来互动信息，我们都会念到名字的吗？ 他凭什么要叫我爸的名字呀？真是，为什么不叫我的？ 那您。大闺女的名字过来，我们也可以喊一声。 是是是、 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分享一下跟小纸条有关的事儿，可以献血，可以说是回忆。高雷，你不说好多呢，你都想起什么来？ 我妈那时候，我上学的时候， 一开一猜就离不开咱妈、咱姐、咱爸仨人。幸亏你们家人口多点。 你我告诉你，我反正我的生活半径就比较小，你知道吧？就这仨半人儿， 没半径。 然后每天初中的时候，我要自己回家，然后自己热饭。哦，然后自己吃完饭以后再上学，这个过程其实是完全、 啊、 对对对，完全自己独立完成的。你记得吧，那时候小时候我们自己脖子前面都挂一串钥匙串，回家开门什么锁门的，我妈每次就在冰箱门上，因为我那个中午饭会放在冰箱里拿出来嘛，会写上，比如说第一要注意开火，第二要关火，第三要关门，就类似这样的。然后最后别忘了， 每天都得写一遍， 对，最后别忘了刷碗， 每天都重写一遍。 对，他有的时候会把不同的菜给我写上，今天吃的是什么，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反正就是爱心便签纸的意思呗。 哦，然后你执行的呢？ 我执行力非常强。 哦， 我妈说什么我都画个勾，把饭从冰箱里拿出来画勾，把饭吃完了以后刷完碗再画勾，就最后一个勾，出门锁门我跨不了。 哦、 因为已经出去了 哦， 但是有一次我突然觉得好像我做，因为那时候啊空中校联还中午呢、 哦、 我一般都中午听完了以后再上学，我突然想好像我没关我们家那收音机 哦， 我又在 小纸条上、 然后我就又开门进去了，以后一看关了，然后在这个关门的那个又画了个勾，我妈晚上回来就惊艳了，说你怎么走了还能画个 勾、哦、 对， 你后来这样是不是上学就迟到了？ 没有 哦，完成这么慢， 我骑车的可快了，东大桥小学就旁边，咱们这 又直反了方向。 哦，反了。 不错不错，你看这小纸条它有作用， 是、 哎、 提醒啊。 因为高磊呢记性太差，昨天干的事儿今天还得重新画勾，所以阿姨每天都写，阿姨真的辛苦了，这样都没培养成，因为成习惯就不用写了。 对对 对，不对， 其实你像我妈写这个便签的这个习惯一直保留到现在，就是我们家墙面上还有个小黑板 儿。哦天， 然后她上小黑板上最后的就之前的一句留言还是好几年前、 哦、 她写的是某某某谁走之前把电话卡留下。 哦天， 然后就国内的电话卡留下，然后就保留， 此路是我开， 此卡是我买， 哦要想从此过 交下卡再说、啊、反正就这意思吧。 行， 也存了好几年了。 哎，这有点记忆有点故事啊。 你看这小黑板我都不舍得擦。 那是是是是、哦、对，时刻警醒着自己。 嗯， 这就是母后大人君命。 是， 来说说啊，说说您跟小纸条这些记忆，也可以说一说呢您现在想写给谁的小纸条，找到北京文艺广播，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接下来给您说说新闻，说说有用的消息。 今天午后及晚高峰时段，东二环、东南三环分时分段交通管理措施。 嗯，另外呢，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时间延长到本月底。 数据显示，女性成消费升级驱动力，80后最爱购物。 另外，手机 APP 过度采集个人信息了。 嗯，还有小众歌手演唱会集中举办。 嗯，这里是我们出发吧，稍后继续。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我们出发吧，每天七点半，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好嘞，大伙儿说着小纸条或者写着小纸条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给您说实用的消息。 好， 先来说一下天气情况吧，怕有的朋友没听见，高磊给报报具体情况。 好的啊，今天早晨晴见多云，偏南风1-2级，气温是-0.3到0°，相对湿度45%。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见4级，最高气温10°啊，最小相对湿度30%。 有这么暴天气预报，给自己吓一跳。 对呀、啊，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最大相对湿度70%，够湿的。 来、哎，总的来看呢，今天白天气温也是很升高的啊。就是气温升高没有很，今天白天气温升高，但是早晚的气温还是比较低，大家一定要注意保暖。另外呢，今天白天本市逐渐转受高压后部弱气压场的影响呢，午后偏南风也比较大，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洗车指数预计未来3天本市也没有降水，也没有大风。 嗯， 啊，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擦洗车辆。 这天儿感觉是慢慢的回暖了，是不是？ 是 是, 是 啊，越来越舒服了啊。 对。那再来说一些其他实用的信息吧。那全市2018年，这个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时间已经延长到本月底，还没有缴费成功的参保人啊，可以在本月20号之前网上自助缴费。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在2017年12月发布，今年是实施的第一年呢。 哦， 哎，集中缴费期2017年12月到2018年的2月。这中间呢赶上春节了，学校又放寒假了， 是是是， 为了确保制度的顺利实施，保障参保人的合法权益，哎，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就决定将全市的这个2018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集中参保缴费时间延长到3月31号。 哦 哦，就这月底呗。 是 是吧，在这个期限内呢，每月的24号是银行集中扣款日，本月24号是最后一次。此前呢，为方便参保者缴费就医，市社保中心在今年1月5号开通了网上自助缴费功能， 就是怎么都行啊，网上也行，您去那儿交也行，方便大家呗。 对对对。 好，我们再来说说无偿献血。本市呢新建成6个无偿献血点，分别呢是西单联通大厦的献血点、中央电视塔献血点、中发百旺商城献血点以及天坛东门的献血点、昌平万科广场献血点和双井富力城献血点。在这儿希望热心的市民朋友到新建的献血点参加献血活动。那么明天爱满京城北京志愿者参与无偿献血主题活动将举行。市卫计委表示，现在啊人工合成的血液呢还不能够替代人类的血液，无偿献血仍然是保障临床安全用血的唯一途径。那么定期参与无偿献血也是每位公民的神圣光荣了。 哎，向献血者致敬 致敬。 咱再来说说手机的事儿。中国联通呢最近宣布正式在上海、天津、广州、深圳、郑州、长沙6座城市率先启动 eSIM 一号双终端业务的办理。这个一号双终端的开展呢，意味着可穿戴设备可以和用户手机共享号码，手机不再是唯一的可通话设备了。 哦 哦，那么尤其是对于果粉来说，能够独立打电话的手表终于就来了。 嗯、 啊、 嗯， 那北京呢暂时还没有开通这项服务，那可能还在试点呀， 就慢慢来呗。 当中对，别着急。他用手表打电话，那手表看不清楚啊，主要是 字儿太小。你说我还一个劲儿的冲着手表喊，人 是不是买手表是不是送放大镜啊？ 送一墨镜我看行， 还不更看不见了吗？ 时尚啊，起码我还能有用途，要不然我就两头全沾不着。 戴手表之后掏掏掏出放大，哦，这是6块。 费了劲了呀。 哎，赶紧说一下交通啊！今天呢，晚高峰期间，由于受到交通管理4和9限行、周五等多重因素的共同影响呢，预计交通形势将比较严峻。提前跟大家说一下， 嗯， 如果不是完全必要，大家应该尽量的避开这个晚高峰的时段。 没错， 交管部门就预计说呢，今晚的高峰期间，长安街一线、前三门大街、东二环全线、北二环、机场高速等路段呢，影响是最突出的。交管局相关负责人也说了，今天午后及晚高峰时段，北五环东段京密路、机场高速、东二环全线，还有京沪高速、东南五环、东南三环、华威南路、西五环、富时路、西四环、中关村大街、学院南路、大柳树路、车公庄大街、西直门北大街、西二环北段、 前三门大街、长安街及其延长线等路段呢，将会分时分段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 您看看，今天这个临时的管理措施还挺多的，尤其是下班晚高峰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哈。好，那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一个热点消息呗。数据显示，女性成为了消费升级驱动力，这80后最爱购物。这三八节刚刚过去，商家呢也是在那个期间推出了相关的促销活动。这个大数据显示啊，女性呢是消费升级的驱动力了。在过去的三年时间里，在京东下单的女性用户人数是增长了4倍以上，销售额也增长了近5倍。此外呢，在每年倍增的女性购物大军当中，80后人群以接近50%的总消费金额占比，荣登了女性最大贡献群体。其次啊，才是70后和90后呢。 你说这会不会有男同胞买东西，把自己注册成女同胞，打着人家的幌子来买？ 旗号？那他是什么心态呀？ 或者有的时候女同胞为家里买东西，为老公买东西，她都是通过她来买， 都是她那个购物筐买出去的。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女性一说啊，我就我买东西，肯定人家也不乐意，知道吗？ 反正大头还是你们，但是呢， 就不乐意，反正也一听说买东西还是很高兴。 因为关键80后是什么呀？现在真的是上有老下有小，包括中间还一自己，他买的东西，买的东西的这个范畴太多了，你知道吗？给老人买，给孩子买。最后捎带手了，可能给自己才买一点东西，不容易。 总之没什么不好，但是呢，还是要理性购物，千万别把这东西买来之后越想越心疼，越想越没用。 对， 哎，别这样就行。 是，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互动的一个话题内容是， 对，关于小纸条的各种记忆，家里的、学校的、办公室的，或者是不同的场所的啊，还有说实在想不起来的，您可以给现在想给谁写个小纸条，我们帮您传达传达，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小纸条，见字如面。 见字如面，情意缱绻，回首过往，泪涌心间。爱的顶点，恨的边缘，怎样抵御这感情沦陷？心若满血，爱似利剑，断了退路，只能相见。甜蜜一些，苦涩点点，如何忍心看你泪水连连，见字如面。 妈呀，我看见还有拍照片的。 有 纸条还存留，等着拍卖呢。 啊，那我告诉你，这都是美好的记忆。 您肯定是爱因斯坦呢。 好嘛， 不不是，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是吧？小纸条可能关乎于某一时段的某些心情， 是 某些过往，对吧？ 啊， 猫总说，我和我老公是高中同学，他高中的时候给我同桌女生传纸条，每次都经过我手，我都看一眼。 然后呢？ 我俩在一块儿了。 哦，就是你先把敌情先掌握到了，然后伺机行动，是这意思吗？ 伺机行动，售票员不干。就什么叫伺机行动？ 就瞅准了时机，我再下手。她、肯定对她老公已经是垂涎已久了。 行动，垂涎也不一定，反正她就总简单的来说吧。 啊， 就是截胡了。 截胡，哎，对你这个太对了，我告诉你。 可能这交流多，这就相当于你老让人家帮你送花，帮你送花，没准中间缠上什么茬。 对。 那为什么没成呢？是不是您在人纸条上加俩字儿什么的？我对你挺有好感的， 是吗？ 你给加俩字儿 是吗？对呀、啊，再加个大大的问号。 你这加的不通， 不好不好。 谁说我对你 好？ 那你何必穿这？猫总，你是不是这么干过？赶紧交代啊！ 你太狠了。来，西勇也说的这回事。上初中的时候，对一女生有好感，我就写了一纸条，约着下课后操场见。下课之后 还约在后操场 啊！班主任就把我叫过去了，说。写小纸条了吧？啊，这个行为没什么错误。不过呢，你看啊，是那位同学哈、啊，女同学把纸条交给了我，证明呢，这位女同学根本没把你当回事儿啊。所以呢，西勇同学，你还是好好的去学习吧。 哦， 后来呢，就没什么后来了。 哎，人老师，我觉得处理的还 特别好， 对对 对， 特别通人情。 说了没有什么错误 啊、 但是同学没拿你当回事儿这句话也挺。但是这种没拿你当回事，就是说他不是把你当那回事了 啊， 哎，没拿你当那回事， 就是同学之间的友谊嘛、 哎。对对对，因为人家不知道怎么处理好，当然找一个中间人来表达一下。 中间人也够狠的， 你中间人要找同学， 也不行，他也没什么经验，越处理越乱乎。 哦，有可能。 哎，传来传去，传来，你看还找这有经验的， 还真是。 两语四两拨千斤。 你说说我，我这心智就不成熟。你说刚才你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如果是换我的话，我肯定把这纸条先给我们同桌看，让他分析分析。因为我同桌是一女孩。 哦。 啊， 他分析完了，全班都知道了。 流畅，这不是我说的啊，是王一说你的。 你干嘛老点人名啊？ 我一激动我就干这。 昨天说刘颖，今天叫刘畅。你周围人都姓刘吗？ 不是，那是我姐同学，刘畅是我的。 哎，行，知道了知道了。晨姐说了，巧了，今儿我妈生日，每年她生日我都给她写个纸条，自己画贺卡，告诉她我爱她。 哎呦，真好。 嗯 啊， 这你看这纸条多有意义。今天什么样？拍上来看看。 是啊，弟就说了，初中的时候我们大概十个人一起传小纸条，准确的说，我们有个专门聊天的本子。我天， 那不就是物理群吗？ 啊，真是上课的时候挨个传、 哎、 一学期差不多都写了有四五本。 是 是 上课都不正不正经听课，你们 是 我们这些人里头有， 赶紧汇报一下期末考试成绩吧。 汇报了，我们这些人里头有期末考试年级第一的，也有年级倒数的，反正各路大神都有。我们还给这个本起了个名字叫食人部落。现在想想，哎呀，满满的 部落， 食人， 吃人的部落， 吃人的部落， 哎呦， 怪吓人的，反正 是不是封建礼教？ 哎呦呦呦，你这上这么高度有点狠。 封建礼教就吃人吗？ 啊， 对不对？ 啊， 但是我觉得啊，你这个人有第一的，你就得帮助帮助人倒数第一的，你不能光跟人扯。 对呀， 对吧？你搞点实质性的， 你传这小纸条，你写写解到大题，对吧？你把这大题的思路，你跟大家分享分享。 退出这个群了， 人就把你直接， 不是，你得帮，真的帮助人、哦，要不然你倒数第一的，光跟人聊，这个你也糊涂。他没帮、哎、你，主动得问问。 对 对 对, 对, 对，不 对, 对, 对？ 你问问，你说你凭什么得第一？ 哎呦呦呦呦！我就是比你学习好，怎么着吗？俩人打起来了， 把本撕了，那能怎么着？说说啊，跟小纸条有关的记忆，或者是您现在想给谁写个小纸条，我们都帮您传达一下，找到北京文艺广播。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欢迎大家继续互动，我们给您说一说其他的消息。像手机 APP 呢会采集个人信息，但是呢其实就现在有个过渡的问题。315也临近了，昨天北京市消费者协会发布了手机 APP 个人信息安全调查报告。报告指出呢，目前这种手机的 APP 普遍存在过度收集用户信息、侵犯个人隐私的问题，而且很少受到有效监管和依法惩处。 嗯， 哎，遭受钱财损失、信息被泄露或者是窃取、过度采集个人信息，位列手机 APP 个人信息安全热点舆情问题前三名。报告显示呢，在参与的3380份有效调查问卷当中，有90%的人都认为这个手机的 APP 存在过度采集个人信息，79%的人认为手机 APP 上的个人信息根本就不安全。报告指出呢，部分手机 APP 运营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然后有针对性的推送商业广告，赚取高额的回报。 是，哎，那么北京市消协就呼吁啊，解决当前的手机 APP 个人信息安全问题，急需加快个人信息保护立法，明确手机 APP 运营者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 嗯， 同时明确手机 APP 实名制的范围和方式，也避免信息采集主体过多、实名登记事项过滥这个现象。 对，这应该有人站出来管。因为比如说，我要在某个软件上注册了一个自己的这个账号， 信息啊， 对，现在通常都要需要通过手机。 对， 事实上你可以把这软件删除，但是你这账号是根本删除不了， 永远留在了人家的数据库里边， 就注销不了 啊。对 对，因为你所谓的注销，并不是你直接把它那数据里删除、 啊、 那这个为什么我有，就是我能够注册，我却没有权利把它删除呢？ 对，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不对的。 对 啊，甚至昨天也发生了一个神奇的事 啊， 就是我的一个朋友，他那手机号以前是人家用过的 哦， 居然绑定的银行什么信息，反正那个朋友那个人可能也没解除，还在往他手机上发。 天哪！ 他后来他自己主动到各个银行说：“哎，这不是我。”闹得很多银行都说：“嗯，您什么意思？我们再没听明白。”说这手机号现在我用了，原来那不是我，您帮我解除一下。哎，说这跟您有关？说有关系。他老告诉我他还有多少钱存款，我受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一方面泄露了前一个消费者的他的合法的权益的一些隐私，还有就是影响第二个人，他要办业务也办不了、啊、 就大家自己应该是关注到。另一个是，到底我注销这手机号的时候 啊， 谁应该负责把所有的信息都注销掉？ 对不 对？ 你现在打过来之后，还有人天天打电话，哎呀，厨师长，我来面聘，面试。慢慢的，我这朋友都掌握之前那个人是哪儿的人，到底是干， 干脆交个朋友吧，要互通有无，咱做点生意什么的， 并不知道那个人在哪儿。 哦，好嘛。 所以现在面临这个问题，那到底是运营商来干还是我们个人来干？你卖一个新的手机号的时候，这手机号是不是应该是所谓干净的？ 对， 对吧？就是说纯洁， 就是完全剔除掉所有的社会关系。 对对对，这应该是大家要思考的问题，因为那个周期已经开始轮换了。 对， 对对， 其实我觉得这也确实是有点稍微有一些难度的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儿，是吧？ 对。这算我们给大家留的一个小纸条吧。 嗯，好的。那纸条当中刚才咱说了好多关于爱的一些话题啊，也许有一些是青涩的，也许有一些是成熟稳重的爱。当爱如潮水向你涌来的时候，我们该在纸条上写点什么呢？听听张信哲的这首歌曲。 他前头不完，你是不是一直说 爱如潮水，他怎么还不唱啊？ 我问你为何流眼泪，不在乎你心里还有谁，且让我给你安慰，无论结局是喜是悲，走过千山万水，在我心里你永远是那么美、既然爱了就不后悔，再多的苦我也愿意背，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紧紧跟随，爱如潮水它将你我包围，我再也不愿见你在深夜里买醉，不愿别的男人见识你的妩媚，你该知道这样 我听着有声 儿。对对对对，来给大家念的这个信息啊，高小花说啊，很激动又听见你们的声音了，因为我很久都没这么早起了，大家跟着我们的节目可以养成一个早睡早起的好习惯， 对呀、 身体更健康。说小纸条的事儿呢，有一次我老公出去一晚上给我写了我巨多纸条 啊， 这个怎么着怎么着可以保暖，现在别冻着、水果在哪儿，哎呦写的都特别清楚， 哎呦 一张一张看好暖呀， 是吧？浪费多少纸，你不能写一张纸条吗？哎呦 这就是爱 啊，这爱， 对对对，爱如潮水，都是一大巴一大、不是一大片一大片来的， 倒不嫌碍事儿，反正 不是他写完这一张让你猜谜，可以找到下一张，这样你才认认真真可以看下去。 好，我们家里那么点地儿，我还猜谜，你定向越野了，你以为？ 这跟高磊习惯不一样，高磊得画勾，他找不着，他画不着勾，他难受啊。 我有强迫症。 是啊， 是有一点，真有点。 你强迫谁？ 我强迫我自己吧，我就 可以，那可以接受。接下来广告时间，等着你的小纸条啊。 3月8日至18日，北京 SKP 春季化妆品节，化妆品区满千返百，十倍积分等多重礼遇。关注北京 SKP 微信服务号，还可参与化妆品免费试用活动。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3月15日至18日，格力风享节，预存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Hello everyone. My dream is to become an ambassador. So can 让孩子自信飙英语，力布英语。 We love first sleep. Join us. 广发银行自在卡专注养老金融，专享特惠金融产品，免费参与广发年度大型活动，还有国债理财专属服务，成为会员更有商超药店折扣，详询广发银行网点。 最近有什么大片上演？ 苏宁开年大片，了解一下。 啥？ 3月9日起，北京苏宁开年聚会，电器买三送一再优惠， 还有美的空调七折起。 孩子开学了，不放心怎么办呢？ 配个儿童手表啊，更安心。 北京移动用户预存话费、承诺套餐、小天才、糖猫和小喵等多款品牌手表，最低零元得，详询10086。 抢明前茶要快，预定就到吴裕泰。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昨晚在欧洲央行维持核心政策利率不变，货币政策声明去除了宽松偏见的语句后呢，行长德拉吉在记者会上释放了一定程度的鸽派信号，欧元对美元走低，国际金价跌到1320美元水平。截止到今天早上7点，国际现货黄金 1321.98 美元。下面为您播报菜白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4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45元。女神节菜白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呢送给百变美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菜白公众号。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刚才这个节目一开始我们就跟大家说了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事关小纸条， 对， 关于小纸条的记忆，学校的 啊， 家里的， 工作的， 对，公共场所的都行 啊， 对吧，比如说贴车上的， 是贴车上的， 这记忆就多了吧？ 小纸条，哦天呀，那我肯定听错地儿了，我 哎， 是吧？ 这都是啊，所以小纸条在生活中很多见的 啊。 因为今天要聊到爱因斯坦的小纸条拍卖了，对不对？哎，也是有过一段故事，小纸条背后都有故事。您实在想不起来的，也欢迎呢写一张小纸条，我们帮您说一说。 对，对，就原来啊，我记得那时候刚上班的时候，还特别流行，或者说用的特别普遍的，就是那个小的便签纸。 哦、 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微信啊什么的。 对对对，都是互相留。 对，互相留，然后呢，写完了以后直接贴人桌子上，或者贴人那个 脑门上。 脑门上那是。 哦，那倒不 打牌输了吧你？然后贴电脑上，你知道吗？就方便大家提醒。 哦、对。 现在反正这种现象倒是越来越少了， 因为都无纸化了嘛。 对， 对不对？ 但是我还特别怀念那种小便纸签儿。 是吗？ 啊，我觉得特别的，就是可爱。就有时候忙碌工作当中，偶尔看到一小条，还觉得心情特别愉快。 什么时候还钱？ 什么？对呀、啊，你欠我那5万， 就然后你心情特别愉快。改天吧。 就是，反正我 你看这种人就是不行。大家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跟我们来说一说啊，都来互动。一开始呢，糊涂的旁观者就提到了说，这个一说小纸条，也不知道怎么就想到学校和考试 啊。 真有人提到呢， 是吧？ 就是怕是呆呆哟。他说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期末考试，我后面的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 怎么了？ 给我递了一个纸条， 嘿， 那咱得接着呀。 是啊， 我打开一看，上面写着考完之后最后一场咱们去打篮球吧。我当场就醉了。你就不能考完试说吗？当然老师也发现了，默默地走过来把小纸条拿过去看了一下，笑了笑又放下走了。 老师支持你们，考完试以后要运动出出 汗。不是，你这就是太无聊，你好好考试啊。 对呀，应该批评那个发小纸条的 老师。可能也想，好啊，这回在我手里了，看这写这孩子就是孩子、你知道吗？对，有了点这个想法都憋不住， 就马上得说出来。 对， 看 打开之后考完再去打篮球吧。 哎，多此一举，你下课再说不行吗？飞翔黑豆芽说了，第一次写纸条是和我初恋，俩人吵架了，谁也不理谁。 哎呦， 然后是他啊，给我写了个纸条，问我说：“哎，豆芽，你什么意思呀？”我就写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呀，就是生气，因为我写的字儿啊特别潦草，自己都不认识了。然后呢，我女朋友就过来问我：“哎，你啥意思啊？啊，写个字你也写不好，写的字什么意思呀？”啊，然后我们俩就和好了。 哎呦，这真是不超过高中吧？这岁数。 这有可能， 对吧？你能为这种事儿吵，为这样和好， 和好， 对对对，而且说过来就找着， 太闹脾气了，你们俩 小朋友嘛，都这样。为什么不是说现在没有早恋这词儿了？但是不提倡大家特别过早的就真的交往，就那会儿他这个有点模糊， 情窦初开， 对 啊，是吧？ 想不清楚呢， 嗯， 没事啊，挺好的。现在怎么样啊？ 感觉应该不错嘛，是吧？ 问了， 哦，那是和他的初恋，估计俩人拜拜了。 Cindy 说：“哎呦天哪！”高磊真是女性之仇啊。Cindy 说送给曾经的好朋友吧，很想和你回到以前无话不谈的时候。 哦，回到以前无话不 谈的时候，这个还就想修复，这需要一定的时间。 那当然， 而且需要有一个人先大胆的迈出这一步。 对不对？ 如果对方真的要是说已经放弃了呢， 那您也就真的别强求了。 对，强扭的瓜不甜。 因为他不会认真的去听您说话的话，那何必不去找一个认真的想着您、惦记着您、愿意为您操心的朋友呢？ 对对 对, 对， 但是朋友可能还是朋友，不一定是那个深度了， 是 吧？ 是， 有的时候是这样的， 对吧？ 会有一些变化， 千万别去强迫自己做一些事情。 波波先生说：“哎，我给30年前的自己发个小纸条吧，怎么着？哎，这个彩票号码啊是多少？个财迷， 真是。” 我知道我都不去对， 真是我奉献社会 我 说的不是心里话， 是你恰巧你是不知道。 紫苏说了，我大型小纸条我写的，这可是我写这大型小纸条，每次都提醒我老公出门的时候哈，这些东西他得看见，要不然时间长了他都视而不见，真无奈。 大型小纸条 啊，多大？跟 不是您这个是大字报，不是小纸条。 你看啊，它跟有一个对比物，底下是一把雨伞，这个字条的这个个头呢，跟雨伞差不多大。 哦， 你想想，它下面写着 小雨伞 哦，玩具雨伞，那他要它干嘛？它上面写着几个大字：每日提醒冒号 啊， 手机、钥匙、带饭、文件。 哦，这。从工作到生活，一一叮嘱， 是 对吧？由家里到单位都没落下。 好，那你说他这老公什么记性啊？都记不住，那还上把自己别丢了 就是爱他。 哎呦， 你这没人搭理你，你这，哎呦，你看人高小花发来的暖壶上写着"壶中水满，倒水洗脚，不要怕麻烦，这样可以延年益寿，倒水喝茶啊，这个生津止渴，多好啊，对不对？" 真是您写的。水 果上贴着。吃我还是吃我，我补水啊！吃我吃我啊！我老甜了，还画了可爱的小猫小熊。哎呦，这老公给她留下的，她老公不出去一晚上吗？ 哎呦， 还给她写太后 啊！ 奴婢已将贡菊养胃茶方配好，这怎么这么逗啊？你们家里，请您务必不辞辛苦沏上享用，到这个份上了都。 哎呀，这家教得多严呀！您说说是不是？ 这怎么是家教演？我不明白你这逻辑。 带引号的家教啊， 这就是日常可能都是老公给倒好，你喝一口吧，这体贴照顾 啊。 一时出去了，怕他给自己累着忘了，就顾了玩了，跟看孩子差不多吧。 我告诉你，就是惯的，自己平时倒杯茶都不会啊，喝点水都不行啊，洗个脚你还要让人伺候。 你叫什么 ？ 你叫什么？ 我叫王一，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是，我有点飘。 真是的，这都是爱啊！我们羡慕你， 哎、 高小花啊、更向你的爱人表示敬意。虽然我们俩可能这么干是不行， 我做不了， 我也来不了。别人给我这么写，我也受不了， 太有点太甜腻 了。就是人家，就是您二位，这个我们是很羡慕的。 对对对， 哎、对个人相处的方式吧。 对， 哎呀，真好，这个写到电视剧里行了。 对，可能有点类似于有点不太沾这个我们自己平时生活的这种气息哈、啊。像我们家都是我跟我们家那位，只要一个眼神一对上，我就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一对上， 你们俩是雷达呀， 该做饭了。一对上，该洗碗，不用说话 哦， 说多无益。 高小花听出来吗？这地位还不如你老公呢。 得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是 关于小纸条的记忆，或者写出一张小纸条吧。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大家互动的话题，我们来给您说一个有趣的消息啊！小众歌手演唱会集中举办了，哎，春暖花开，流行演唱会的市场也活跃起来。从目前到六月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呢，仅在票务网站上就能看到演唱会就有将近30场。不过在这30场当中呢，大众流行的面孔可不多，唱主角的反而是在主打个性标签的歌手。随着市场分众化程度越来越高，多样化的音乐种类也是越来越有影响力。 一般人的印象里啊，说这个流行演唱会一般都是在这个大型的体育场馆举办，是吧？不过呢，在目前公布的近30场演出当中，中小型的场馆可以说是承包了这一次演唱会的大头。 上半年呢，尽管有王力宏、潘玮柏、伍佰等音乐人要落户首都体育馆、凯迪拉克中心等体育场馆，但总数也不足10场。除此之外的20场演唱会都花落中型剧场或者小型场地，比如北展、 国图艺术中心、北京剧院、中国人民大学儒论讲堂啊，乃至将进酒啊、糖果摊购等等等等。那么在中小型场馆登台的音乐人风格比较多元，哎，包括了流行、民谣、爵士、摇滚、电音等等音乐种类。 对， 比如有专攻影视歌曲的女歌手崔子格，她的演唱会呢将演唱《天国的嫁衣》《太子妃升职记》《我的野蛮女友二》等影视作品的主题曲。 嗯，啊， 还有音乐人赵雷的偶像，来自瑞典的苏菲·山曼尼，他的这个歌曲呢都被赵雷改编过啊。 对， 还有备受90后、00后小青年追捧的独立音乐人吧，他们也会在北展剧场来开演唱会。 是，那么北京演出行业协会会长张海军就说啊，能够在大型的体育场馆开演唱会的，一般呢都是占据了市场份额很大的偶像级歌手啊， 对对对， 或者说实力级的这个歌手啊。而当下演出市场潮流变化越来越快，歌手也是越来越多，而不少呢是处于上升期的歌手来说，中小型场馆更为合适。售票风险也更小，卖不出去呢，也不会砸手里，是吧？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演出方来说一个保险的方式，对于观看者来说也不错。因为太大的场馆你去听演唱会呢，效果也比较差 啊。对， 可能看的这个声光电呢，除非他能做出特别炫的舞台效果。因为我看过外国的很多演唱会，他实际上是在大型场馆里把这个各种的幻化的效果、视觉效果做得特别齐全。 是， 否则的话，你在那人也看不清楚，音儿也听不准，还不如这个小型的。对吧，近距离的去享受这个音乐的魅力。 对，面对面的，尤其是我喜欢那种就是最近几年特别流行的叫不插电音乐会，就说他的现场呢是现场演奏、现场演唱，都是不通过电路传输。 那得看人家这人有没有这实力， 有实力才可以登上这个舞台， 是能唱到这个份上。 是， 对，我也不插电呀， 我也不插电。 你不插电， 我噼里啪啦我说这么半天呢，我都不插电，你看哪儿插了？ 那你这声怎么传出去的呀？ 哦，对呀，话筒插电了。 我是说我唱歌不插电，那不仅不插电啊，周围寸草不生了。 我告诉你，你有天呀、啊、你六指琴魔的感觉是吗？这个声音一出， 实际上我特别希望未来的演出啊，这种中小型演出越来越多 啊， 不仅仅局限在歌曲上，我们也可以有比较好的舞蹈团 啊， 哎，在现场给大家，因为我看国外也有这种偶像团体，他都是跳舞跳得特别好，就方方面面的偶像。 对， 不能都是唱歌演戏唱歌演戏，舞蹈、绘画是吧，现场表演 戏曲， 对，戏曲我们传统的文化、就方方面面的演出都可以通过小剧场的形式来呈现给大家、有自己的粉丝群。 对 不对，都有自己的固定的粉丝群。 而且我觉得真的就像之前说的，就是百花齐放那种感觉哈、就是各种的品类、各种的类型全都有。而且呢不要说比如集中扎堆，比如五一期间呀或者是十一期间呀全都演完了，但是平时呢稀稀落落的，就没有这些演出的一些演出的场所提供给我们大家。所以我觉得应该每个月甚至每个星期都有这些大中小型的演出，丰富我们老百姓的物质文化生活，这才好呢、对吧？ 期待着这一天啊，越早到来越好。 是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今儿我们的互动话题是 关于小纸条，你还有记性吗？那些往事都在哪儿呢？ 有没有没有了断的那份情，要不然你念一条。 我念一条。那个黄达说，我妻子是我的大学同学，我们至今还留着15年前给对方写的小纸条，当时真的年轻，上面写着我非他不娶，他非我不嫁，偶尔拿出来看看，满满的回忆。若知了泪也干了，这份深情难舍难了，曾经拥有天荒地老，已不见你暮暮与朝朝，这一份情永远难了，原来生还能再度拥抱，爱一个厮守到老，怎样面对一切我不知道、回忆过去仿佛的相思忘不了，为何你还来我的我心跳， 看一朋友说，哎，大夫还给我传过小纸条呢 啊， 上面药方嘛。 哦，那是 那护士还传过，你都是挂号。 对呀、啊， 这个对不对？ 那条多了。 这樱花也说，一次和先生冷战，无奈把要说的话写在一个本子上了。我现在又在上面回应了我啊。这天呢，我带孩子去看病，医生看着病历本问我这是什么，猛然发现我们把要说的话写在病历本上，太尴尬了。 夫妻俩人之前吵架，然后呢那些话写在这上了。大夫说我没开这药方啊。 人家大夫 啊， 不只能看病，还能医心。他这么一说，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当个玩笑。回来俩人就和好， 和好了， 对， 多好啊，真是不容易。大夫 太逗了，我觉得写在病历本上，孩子还复杂呢。我怎么病写这么宽呀、啊？太可怕了， 这事儿也太多了。 对，什么毛病这是？ 哆啦 A 梦就说了，我想写给我最好的哥们儿拓哥，认识你快10年了。 你好，拓哥。 从大学时候一块儿坐在图书馆后面的楼梯上听评书， 啊、你找这地儿，坐图书馆里听评书，哎，不错不错。 到现在坐在酒馆里小酌一杯，聊聊近况，谈谈生活。10年里，我们分享了各种苦与乐，也希望拓哥多点自信，身体健康，早日脱单。星期日一块儿去吃大肘子去啊！ 哎，是不是在那个工体东门对面那儿那家？我挺 哦，德国啤酒屋吧，那个叫，我也去过。 你还把名字说好样。走过的夏日忘不了，为何你我特意就绕开，然后你特意就给那个拽过来。棒， 他们家啤酒种类挺多，白啤挺好喝的。 再说两家吧，那个国贸三期 B 座也有一家，那个 有一家 德国这个啤酒的餐厅。 哦， 然后那首开博郡下面也有一家德国， 方庄也有。 行了，别多说， 说多了是吧？好好好好好， 子叔说。我这得说说，绝对跟别人不一样。我这小纸条记忆、 嗯， 上高中的时候，每到上午最后一节课，我和同班闺蜜都要商量一下，是吃学校食堂呢，还是出去吃饭馆。上课的时候就只能传纸条，无奈我和闺蜜中间做了个马的解释的男同学，每一次都得把这纸条给我们拦下来打开看一眼。你说这种行为是不是很讨厌？ 贱。 后来我跟 贱， 哦，就是他就看见强 啊， 简帮你俩把把关 是。 后来呢，我跟闺蜜就报了个日语兴趣班，我俩创造了一种语言，就是用日语的50音图的发音当做拼音啊，拼成中文啊，对，就等于注音嘛，因为日语有时候翻译英文也是那样的、 哦、 啊。然后呢，只有我俩看得懂，这下不怕那个男同学半路拦截了，怎么他都看不懂，还问我们这什么意思啊？把我们俩逗的呀？怎么样？我和闺蜜有才吧？ 有才有才、 嗯，这男同学更逗，就是其实啊，他就是想加入你们， 对， 你想。你俩中间是我老隔着我穿，其实他会不舒服。 你看还老麻烦我，我要是能参与跟你们一块儿搓一顿、哎、你不是也行吗？ 还不是那样的。当然了、 啊、 另外还有一种方法对吧，你从他后背穿， 那人家手长一下就拦了。 是是 是, 是, 是， 这还是 你下课再说吧，你就别干嘛非得当时因为就仨人在饭桌上，你俩老嘀嘀咕咕的，你说是 你就孤立我 们 呀？ 对 呀、 啊、 我告诉你 不能完全赖人家， 我端起饭碗我愤然离开 离去。广告之后再继续。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菜百贺岁季金犬送福来。 女神节，菜百首饰温情献礼，多款精美主题首饰俘获她的芳心。克拉大钻及克拉红蓝宝石、克拉祖母绿四大名贵宝石送给华贵天成的她，温润珍珠饰品送给高贵典雅的她，时尚黄金饰品轻奢 18K 金饰品送给百变靓丽的她，纯净永恒铂金饰品送给坚守爱情的她，百变女神用翠钻珠宝放肆宠爱。更多精彩请关注菜百公众号。 我们出发吧，继续为您直播。大家好，我是王一。 大家好，我是高磊。 随时跟我们互动，您关于小纸条的记忆或者写张小纸条给谁，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嗯， 我们来说说这个文化演出的资讯吧。 好，嗯，主持人朱军首次转型担当制作人制作的电视节目《信中国》将于今晚登陆央视一套三套晚间的黄金档首播。《信中国》呢以信为载体，节目的每集选择了一个书信主题，精选理应受到更多关注的信件，由文艺工作者等念读。目前呢，李幼斌、唐国强、吴京、徐峥、黄渤、陈建斌、蒋勤勤、刘涛、陶虹等60多位演艺明星都参加了录制。 嗯，挺好的， 有点跟咱们。 大纸条 对，跟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有点哈。 是，我们再来看看 小黄鸭大电影《妈妈咪呀》啊，今天开始上映了。哎，这是著名动画形象小黄鸭的首部大电影啊。影片呢，讲述名叫大雁大鹏的大雁， 到底 一只大雁叫大鹏， 我天 啊，把自己当成大鹏了啊，单飞了。在刚尝到自由的甜头时，偶遇了两只落单的小黄鸭淘淘和甜甜。 甜甜， 嗯，被迫与他们搭伙开启了一段惊险刺激的回家大冒险啊！据说是适合爸爸和孩子一块看的动画片。 妈妈歇会儿， 妈妈购物去吧。 我的天呀， 妈妈解放了， 好嘞，太可怕了呀！ 对对对， 啊，来，我们继续看电影哈。印度电影《起跑线》定档4月4号登陆内地院线，电影由萨基特·乔杜里执导，伊尔凡可汗、萨巴卡马尔等主演。影片讲述了印度的一对身处中间层的父母，为了让孩子能够从幼儿园开始就获得最好的教育而折腾选择学校的经历。 哦， 从教育的角度讨论印度的阶级固化、贫富差距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这个我还看过介绍，真是特别，就是他们家好像就是努力的去跟这个所谓的上流人士接触，但是人家根本还是看不上。 对对， 那你们好像是卖鱼的吧？这老有股腥味儿。 嗯，就往上努。 哎，反正对对对对，其实很没必要。后来你忽然发现很没，就他爸爸好像是发现了， 醒悟了。 然后妈妈就不行，妈妈说我这费这么大劲把他们都请来。啊，然后他跳的那个舞都是那种比较传统的民族舞，就不太高级嘛。他们那些人觉得不高级啊。然后呢，他妈就不是干，反正这种观念的差冲突吧。最后怎么样，我忘看了。 嗯，大家去电影院看看。 对对对， 四月四号啊。 对，另外再来关注呢，八一电影制片厂透露，反映我军女子特战连训练生活的35集电视剧《女兵突击》已经拍摄完成了啊。那么近期就会和观众见面啊，这是我父亲这一代人特别喜欢看的影视题材。 是吗？ 对、 啊、 以中部战区陆军某部女子特战连官兵的真实故事为原型，以国际反恐为背景，生动刻画了当代95后女兵经过严酷而又神秘的艰苦训练，在执行国家军队重大任务当中的出色表现，热情赞颂了新时代女兵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崭新精神风貌和过硬的军事技能。 你看看多棒啊。 嗯， 来，接下来再来看一下人的。嗨，管虎执导的网剧《鬼吹灯》系列新的一部《鬼吹灯之怒情湘西》已经在象山影视城开机了。 好，嗯，等着吧， 等着吧，颇有深意啊。 等着吹，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图书馆是个朝九晚五的地方，上班族想去借阅图书恐怕只能到周末了。但是从本月起，通州区图书馆一层服务大厅延长夜间开放时间， 嗯， 由原来的18点延长到22点，周一到周日晚上都是晚上10点才关闭馆呢。 哦， 真挺好的，方便上班族自由的借阅图书、还阅图书，对吧？ 嗯， 啊，还能这个让更多的孩子放学后来到体验亭朗读一下。 哎， 嗯， 对呀、 啊，来到我们诵读小站 录一段， 一下对 啊，我们再给您播一下，是吧？嗯、好，歌儿来了。 时候真的很想明天才洗完，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3-4遍，偏偏隔壁桌的女生个个没入线，忍不住分神，偷偷看一眼，没等不等就翻脸，我还是爱你的。 对，这个大女人嘛，就需要很多小纸条，你去体贴她。 对对对对对。 这个董一成说，这是我儿子8岁的时候写的小纸条。 哎呦，写了一个家庭规定，还好几条呢哈。 一， 不吃荤食、 哦、 不准使用家庭暴力。 3，有善心，有事儿是吗？不是，有善心，有什么心、哦、是吧？啊， 还有就是 不认识。 第4条，不喝酒，不挑食 啊、哦、不喝酒，多吃蔬菜，多锻炼。 还有就是不挑食，不说谎。 看来实在是挑食，写2遍。7，要做诚实的人。 还有最后一条，不说脏话。 对对对对。嗯，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啊，不仅仅是对他的一个规定， 对对对， 可能是对爸爸妈妈全家人的一个规定。 其实写了一家规， 嗯，是 家里边还都得吃素，自此之后 身体好了，是吧？ 主要是全家都不许挑食。为什么写2遍不挑食呢？我真的很好奇。 就是可能太挑食了，你知道吗？ 其实主要这个就是要说不挑食的事。 他除了肉，可能小时候都不吃素菜，要不然就要说不吃荤的呢。 图图说，前几天早上到办公室，灯开关上粘着一张我们经理写的纸条， 嗯，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哎呦， 嗯， 那扫呗。 这可能预示着你们办公室要进行大扫除了。 哎呀，重新装修一下多好啊，是不是更干净？ 是，成本你出啊。 得嘞，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3月15日至18日，格力风享节，预增50，抵500元，空调最低只要1800，99元，一年仅此一次，全北京抢格力。 匠心之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最近有什么大片上演？ 苏宁开年大片，了解一下。 啥？ 3月9日起，北京苏宁开年聚会，电器买三送一再优惠， 买贵就赔差价哦。 小黄人欢乐助阵，全新途安 L 超值换新上市，全系七座，标配280 TSI 自动挡，舒适版起更有超大星空全景天窗和24项高科技安全装备选择。即日起购车，更可享2年零利率及最高12000元置换补贴。超值之享，超乎期待。2018全新途安 L， 给家人更好的选择。上汽大众汽车400-820-1111。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了，北京时间的8:30，接下来呢，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建新老师。郭老师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郭老师，您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北京市以及全国各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吧。 嗯，今天北京这个天气的这个重点呢，一个就是天空状况的变化，另一个就是气温。从这个天空状况的变化来说呢，就是说这个今天白天这个云呢会逐渐的多一些，大气透明度呢也没有昨天那么好。关于这个云的增多呢，就是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增多的一个趋势。到傍晚的时候呢又会逐渐的减少。不过今天这个气温呢却是一个升高的趋势。中午前后呢天气也会暖和一些。原因呢就是今天云的这个高度比较高，而且呢不会是全天就是全就满天都有云，是一个多云的天气最多的时候，有一定的这个透光能力。再一个呢就是今天空置本市的大气团呢是在回暖的，所以今天的最高气温预计能上升到10度左右，这个呢比昨天的这个6.6度的最高气温呢是要高3到4度，所以中午前后呢天气也会暖和一些。那么今天夜间呢会有一股冷空气影响这个北京，带来的好处呢就是说能把空气中的污染物清理清理，这样一来呢就是明天也就是周六，天气晴朗，空气清新，风力也不大，光照很好，气温呢是要继续回升那个态势。预计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14度左右，天气条件呢是非常适宜大家进行户外活动。那么周日的天气的变化是有那么一点变化，一个就是气温是略有回落，最高气温是12度，今天咱们预报的10度，明天预报的是14度，到周日呢就是说气温是12度，比这个周六呢是要这个低一点。另一个呢就是扩散条件会下降，周日的这个傍晚以后预计会出现这个轻度的霾。这个夜间呢有这个轻雾，这个呢也是下一次雾霾天气过程的一个最初的一个表现，之后呢雾霾还有加重的趋势，并且会持续到14日前后，也就是说持续到下周三的这个前后，到时候呢请大家注意这个有所防范，并且呢要尽量的减少这个不必要的户外活动。那么今天这个京津冀以及全国的天气呢主要是这样的，北京周边那个天气呢没有太多的热点。和北京不同的呢就是说除了天津之外，石家庄、太原和呼和浩特今天的这个最高气温都比北京还要高。呼和浩特今天预报的最高气温是12度，石家庄呢是最高气温13度，太原的最高气温更高了，预计的呢是16度，只有天津和北京的气温呢相差不大，最高气温是10度左右。 那么从全国范围来看的话，今天的雨雪天气呢也不多，雨雪天气主要是在这个西藏的东部，新疆的西北部，内蒙古东北部，这些地方呢有小到中雪或者是雨夹雪，局地会出现一个大雪的一个情况。另外的话就是四川盆地，这个四川盆地的西部和云南西部以及台湾等地呢有小雨或者是阵雨天气。那么这个长江中下游地区呢是被一个完整的高气压天气系统所控制，所以今天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这个大部分地区都是以晴为主的天气，天气条件呢是非常适宜交通运输，只是部分地区有大雾天气，能见度差，这个主要是在河南的南部，湖北的北部和安徽的西北部这个局部，有这个大雾天气，好在呢这些大雾呢是这个辐射物，这个辐射物的变化特点呢就是随着白天的气温的上升，这个大雾呢天气就很快的就会消失，这个呢就是咱们今天全国天气的一个基本情况，是这样的，主持人。 好的，谢谢郭老师，今天是星期五，提前祝您周末快乐。 好，谢谢。 好，谢谢您。 好，再见。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损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那目前呢，在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北五环顾家庄桥到五元桥西向东，还有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学院南路北向南，学院路北四环中路到西土城路北向南，以上的路段呢平均时速都是低于20公里的。另外呢，我们的热心听众这是方少义啊，提示大家南五环良乡啊，往南五环往良乡方向有一个环桥上，这个比较拥堵，是有一辆大货车坏在这个位置上了，提醒大家能够绕行或者耐心等待一下，千万别着急。北京文艺广播也特别叮嘱您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千万系好安全带哦。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今天的互动话题啊，难忘那些小纸条，或者献写一个小纸条， 确实 都是跟小纸条有关的。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直接跟我们交流互动就行了。 好，来说说告义怎么说哈。 啊， 这一说小纸条，那真是满满的回忆啊。那时候是上初中的时候，一个小组6个人，我们呢是靠墙坐，为了方便传小纸条 啊，我天哪，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拉猴皮筋儿，把小纸条夹在上面轮着传。哟，现在想想，这脑子还不如好好学习，怎么都用在这上头了？真是的， 真是 啊！ 你这发明拉一猴皮筋儿，哦，在上面扒拉着扒拉着， 对对对，就传过去了。 皮筋儿可够长的。 然后下课再假装去跳， 弹性非常好，关键是 上课再用它传纸条。您这是自己做一传送带吗？ 是，看来物理学的不错， 老早八早的锻炼在机场等行李。因为你老上课传这纸条啊，倒不是说你看那一瞬间怎么样，是他前前后后你得等着，你看还得想，他早就分心了。 对， 老师讲的有用的事一点没听进去。 没错， 对不对？什么叫三氧化二铁？什么叫碱质碳酸铜？碱质碳酸铜什么色？ 你学过化学呀？ 哎，你这个 厉害了， 你没学过吗？ 我没有，不是不是，我学过，我早忘了。 你化学老师不就是抹色儿？ 不是，那是物理老师 啊，物理老师， 物理老师， 哦、嗯。你说说物理的事儿， 物理就什么什么 抹色儿，注意举报 串联，还有什么 串联并联， 并联还有什么物理我都忘了，除了这点真不记得。 你说的是那个电阻吗？ 电阻吗？ 串联并联 啊， 对对对， 还有啥呀？我真不记得， 声光电力热嘛。 哦，这都要学呀？ 我天线，怎么毕的业呢？这个再来看看模特儿就说了，我从昨天开始就给我闺女在小黑板上写提醒了， 嗯， 有点像高磊的意思，比如最近老是有小马虎的错误 啊， 我特生气，然后昨天就写了这样一个留言板，上面写着提醒每天坚持不错题。 不是最重要的，我看有一重点，就是不错题旁边有一半拉人脸， 画了一下是妈妈的， 那是妈妈的人脸还是 女儿式的表情吧， 还是小草的呀？ 其实你可以啊，写他跟他对话，比如说每天不错题可以不可以 啊、哦？可以， 对对，对话起来，你能了更了解人的心思。 那我肯定心里打一草稿，说不可以嘛。 你赶紧连连字吧，毛草儿。 你这提出的太尖锐了，这个问题 啊、 哦，你给人留点面子，真是。人家 这么好看，再练练一定能拍卖。 人家也是会计出身，天天写字儿的主。 他不是在律师事务所吗？ 律师事务所做会计 啊？哦，那倒是可以允许。 嗨，来，灿烂阳光说了，王爷高磊早上好啊。提到小纸条的记忆，我就想起了儿子上高中的时候。有一天呢，我收拾他的学习桌，打开抽屉之后，我真的是惊到了 啊！ 半抽屉啊，全是各种颜色的跟某女同学聊天的小纸条啊！ 还收回来， 虽然大部分都是两人互相帮助学习的那些个事儿，可是其他的他也不是没有啊！我这瞬间呢，我就火了，我脑子里想的竟然不是多耽误学习，而是第一次有种儿子被别人抢走的感觉。 这就是真亲妈。 还好，两个呀都是特别懂事的孩子。并没有因此耽误学习，总是互相鼓励互相关心，现在想想嗨，谁没年轻过， 对对对，您这个处理方式一定要冷静、啊、你要拿一小纸条，怎么回事我告诉你， 你半抽屉，你 对，你看像高磊这样的，以后你们家孩子还是归别人管吧。 所以啊，我告诉你，他妈管我不管，要不然你 这甩手掌谁出去， 我告诉你，我动气我动手，我出去离我远点，我还能保证你安全， 你出去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 我出去 哪有这样对孩子动手，都什么年代了、哎、对不对，该怎么交流怎么交流，人家这不说的挺好的吗，赶紧学习一下， 好好好好、啊、 人生几步说了，我老婆每天晚上睡前都和另一个卧室里的孩子说宝我爱你，貌似这种空中的纸条没啥效果哎，所以你可以写一些， 哎 宝贝儿，希望你明天怎么样，就是对不对， 嗯， 他每天这么说呢，可能就成为一种啊简单的习惯，你每天写也不一样的，你有不一样的心情，他可能也有不一样接收， 对对对， 真的我也认识就一朋友，就跟他女儿就是有什么就留个留言本， 嗯嗯 嗯，今天就是对妈妈有想法可以，闺女也可以留言，妈妈也可以留言，另一个人就必须回答， 哎 就跟那个商店里那留言簿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特别特别的羡慕那些到现在还保持着每天写一些日记的人， 嗯， 我觉得他们每一次能拿出来这本厚厚的日记再翻看几年甚至是十几年前的一些故事和经历，就特别的温暖， 对， 就很多的一些生活细节我们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慢慢的淡忘了， 嗯， 对吧， 8:42高磊说话又啰嗦了，上一时段念错7个字， 你这都记着了，我天啊，那我得扣多少钱呀、啊？ 监听老师，我没有技术啊，您别 一个字50呢，7个字350， 我的天呀， 我这一天白干了，我 他说白干了，记住。 哎，我说是别的， 我这记得是起居录，起居录、 哎、其实流水账也可以， 也不容易。朱霞说每次出差姑娘都会在我钱包里放个纸片，告诉我她会想我，不想我出差，要我尽快回来，我也养成一习惯，一上飞机就打开钱包找，然后开始想她，哎，每次搁地儿还不一样 啊， 哦，这是个默契的小游戏， 是没找着，哎，空姐你给我看看我钱包里纸条都没了，空姐 找空姐怎么我给你写一个 得了，您还是做好了吧、 啊、那能怎么办，您先把安全带系上 啊，就是您别吵吵了， 说我呢，说我呢，说我呢。来，欢迎大家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的话题内容就是 关于小纸条的记忆，或者写一张小纸条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说说旅游方面的内容。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旅游方面呢，首先我们来关注北京三大文化带旅游规划今年完成。这是北京市旅游委主任宋宇近日透露说呢，2018年北京将实现旅游总收入增长7%以上，旅游购物和餐饮消费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24%以上。今年呢，北京将完成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老城保护过程的旅游规划项目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 对，像北京中轴线、三山五园历史文化街区、大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西山永定河文化带有很多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前的这些遗产还没有充分的得到保护和利用，开发成新的旅游产品。 对此呢，宋宇表示，今年北京将制定旅游业落实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3年行动计划，完成大运河、长城、西山、永定河文化带和老城保护过程的旅游规划项目和公共设施服务建设等工作。围绕城市副中心文化旅游功能，今年将继续推进市绿心和环球主题公园建设啊。同时呢，今年本市将进一步提升旅游公共服务水平，改造升级80座旅游厕所。 是，那么针对北京日益游的一系列的问题哈，有关部门的未来 什么游？ 一日游嘛，就 one day tour。 我感觉你英文发音更清晰， 更清晰是吧？ 对， 我还是一日游吧，我 啊， 这个顽疾哈，就有关部门未来要继续在天安门、前门、德胜门的重点区域严厉打击各类非法一日游，并且呢，通过提供旅游公交来有序的引导游客，降低核心区的旅游者密度。 宋宇透露说呢，今年将制定促进一日游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本市将加大市场秩序整治力度，严惩惩治这非法一日游的乱象，按照综合监管部门联动属地落实思路，持续开展市场治理专项行动，围绕虚假网上信息、非法一日游揽客、强迫购物等问题重拳出击，斩断非法的利益链条。提醒大家，比如说有人在那个你去就商店里，有人说今天都我包了，都打给打多少折啊，这什么不要相信。不需要东西就不要买， 不要买， 别贪便宜，也就不会吃大亏。另外呢，今年本市也将持续实施京郊旅游50-100,000,000亿休闲体系建设，开展京郊旅游人才培训1,000,000,000工程，继续完善京郊旅游民俗户小微企业融资担保制度和星级民俗户经营保险机制等政策体系。 对，以后咱出去玩这个 有保障了，政策上 更安全了，是吧？ 对， 来，我们再来去颐和园逛逛那儿的美景吧。要说一条了哈，颐和园为花木集中做手术， 你说 再过一周，山桃花和玉兰呢将次第盛放，拉开颐和园踏春赏景的序幕。为提升观赏的效果，园林技术人员呢最近已经开始为花木做手术了，依据它的自然形态进行适当的人工修剪，使景色呢看起来更加的饱满协调。昨天的颐和园内唯一的一株古玉兰树周围搭起了脚手架，园林技术人员梳起花苞2000多个，使保留下来的玉兰花开得更大，花期也更长。那么此外呢，西堤沿岸的柳树也进行了修剪，与间隔种植的山桃树比例呢更加协调，提升了柳红、桃红、柳绿的观赏效果。 记下来。 错几个刚才？ 就这一个还改了。在颐和园呢，这个有很多啊，比如说目前古玉兰树的树冠上呢已经布满了花苞，到清明节前后，这些花苞将长大裂开，变成一朵朵特别美丽的玉兰花。昨天呢，园林技术人员在古玉兰树周围都搭完了这些架子，那么有人就提出疑问，花还没开呢怎么就给剪了呢？ 是啊， 其实呢是由于这株古玉兰的树龄也是比较大了，长势确实是衰弱了。如果开花量多，那消耗量养分也就太大了， 对， 供不上，对它的生长是不利的。那么园艺队的工作人员介绍说呢，园林技术人员修剪花苞目的是为了疏花， 疏啊，稀疏的疏、 哦、 对吧、 哦、 那么从而减少养分的消耗，同时随着花苞数量的减少呢，单个玉兰花汲取的养分充足了，个头大，花期长，也就更漂亮了。不然开一堆都蔫了吧唧的，您看着也不带劲， 是关键拍照效果不怎么样。 对，那么为了修剪一棵树，专门搭起脚手架，所做功夫之细，这在北京城也确实比较少见。 嗯 啊，那个移动的时候也都会特别的注意，因为用梯子很容易破坏枝条，伤到花苞，所以专门搭了脚手架。哎呀，你看看这手术做得很细呀、啊！ 对，真的就是你看对花儿都这么 搭了支架 的啊。但是说实话，就是在冬天的时候，有一些公园里边，它呀在那个树上枯树上，就是去怎么讲呢，嫁接一些这个假花儿。我就觉得这景色非常的不太协调，反正在这个公园当中， 就是这个创意你不太认可， 我不太认可啊， 可以做的再想法再精细一点， 对，哪怕建一些 这花做的太假了， 太假了，哪怕做一些室内的一些这个温室的花展啊什么的、 嗯、对，可以是假的、嗯、但是做的稍微精细一点吧。 好嘞，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和我们来互动交流。今天呢说到的是 小纸条的记忆，接下来播出由高磊选用的歌曲《山丘》。 咱这是因为想写成歌，让人轻轻地唱着，淡淡的记着，就算终于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侥幸汇成河，然后我两个字一断，望着大河弯弯，终于敢放胆，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也许我们从未成熟，还没能晓得，就快要老了，尽管心里活着的还是那个年轻人。因为不安而频频回首，无知的索求，羞耻于求救，不知疲倦的翻越每一个山丘，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喋喋不休，是我与的哀愁还未如愿见着不休，就把自己先搞丢，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喋喋不休，再也换不回温柔，为何记不得上一次是谁给的拥抱，在什么时候。我没有刻意隐藏，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小纸条。 好， 当年的各种小油腻。这个唐唐说，当年发现我男朋友收到隔壁班女生的小纸条，盛怒之下我就给撕了，哼，让你写。结果呢，男朋友为了仪表忠心，特意给我看了那份纸条，自作孽，我都撕了，你这封哪来的呀？我就问他哪来的，男朋友当时就傻了，说那个就怕那封太油腻了，怕他发飙，特意拟了一份清淡一点的， 拟了一份， 对，摘抄了一下给他看。结果直到现在，我向老公提起这个事儿，他都在为自己当年的愚蠢后悔。唉，老公说，把同学变成老婆的男同志太亏了，想要有青春时期的秘密都太难 了。太难 了。但是你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一定特别美好和幸福。 对呀、啊。这是你们俩的优势，因为你们有共同的曾经的青春记忆。 他多么的在意你，要给你看，还不能把你气着，所以摘抄了一份清淡点儿。 你早知的这一个， 隔壁班女生也未必知道他有女朋友，所以这也不能叫做错，他只是表达嘛。 啊， 每个人可能都有表达的权利。 那也不应该，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 小美女 隔壁班的女生怎么吃着碗里看着锅里？ 我说她老公呢？ 她老公没接受啊？ 哦，没接受， 哪有这么个人？是不是你自己？ 哦，不是不是不是不是不是，别往我身上拽。小美女毛毛说，住宿舍的时候戴着耳机唱歌，当时是一个新歌，我跟着唱，我正高兴的唱。 哎呦，这戴耳机唱歌可厉害。 对呀，我告诉你，接到了一张字条，是我室友写的。他这样写道：你摘下耳机跟你说句话。 哦， 我立马摘下耳机，他说别唱了，对面已经敲过两次门了，人家说太难听了。 他室友一定不是这性格，要不然就写纸条上了，你别唱了，对吧？ 嗯， 就很体贴的，你摘下耳机，我跟你说句话的，你就别唱了啊，对不对？肯定是这种的，跟你这大嗓门，别唱了，太难听。 就我告诉你，我上去早就把他的耳机给摘了。 他室友一定是非常体贴的人， 嗯， 不然这话就写纸条上给你看，不就完了吗？ 对， 别跟那傻唱了啊，对面都快砸门了，你是不是？不是一样吗？ 嗯， 再唱给你扔出去，哎， 这效果不一样是吧？ 对，效果就 看，所以千万不能让我传这话。 马上 我的性格 是播个广告，念一个厉害的。毕利先生说，我这纸条可厉害，会动啊。高中手机看 NBA， 就我手机流量多，实况播报，半个班男生都跟我这看。那会儿流量贵呀，还没有视频的，都是文字直播。想想按照现在的话，我也算是做了直播了。我这都是移动纸条， 你这是先驱，你这是， 对对对，主要是飞机。 得嘞，先进段广告。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并且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接下来是不是得说说世界上有趣的事儿了？ 就是引出咱们今天话题这条，不对？ 对，科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张对一位年轻女子表达倾慕的手写字条，6号在一场拍卖会上以6100美元成交。 嗯，字条呢是 合人民币多少啊？ 哇天，字条是这样写的啊：一份友善的纪念礼物，献给这位科学研究者，我为之倾倒，静候整整两日。那么这个写在一张便签上的字条的文字呢，是德语，落款呢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是写于1921年10月。当时呢，爱因斯坦写这个字条的时候是42岁，他到意大利的佛罗伦萨是探亲，亲戚家楼上住着一位著名的化学家的女儿，叫伊丽莎白·皮奇尼，是化学专业的女学生，当年22岁。 哦，拍卖行说呢，爱因斯坦非常想见他，但皮奇尼性格比较内向，也比较害羞，不愿意见这样的名人。爱因斯坦遭到拒绝，离开佛罗伦萨前留下了这张字条。 嗯， 当时呢是与第二任妻子艾尔莎洛文塔尔已经成婚了。爱因斯坦拍卖行的首席执行官说，这张字条非常不符合爱因斯坦当时的身份。 对， 但想见他一定是爱他吗？ 就是交流一下嘛，对吧？学术上的一些问题。 对对对对对对。 爱因斯坦呢，1922年得知获诺贝尔奖之后，把有关幸福的思考付诸笔端。那么去年10月份，这张心灵鸡汤信签呢，以130万美元拍出了。 对，这次拍的钱合多少呢？是38667.29元人民币， 今天的牌价，我告诉大家啊， 啊，最新的啊，2.9毛啊， 好嘞， 我看我那只能拍出2.9毛吧， 2.9毛，我都给您收了，嗯， 2.9毛都不让我拍出来， 哎， 哟，紫薇还来得及吗？紫薇说，曾在家门上贴了个字条，饭在锅里，我在床上。这是法国小说《茶花女》当中比喻夫妻平凡生活中的物质与精神的拥有和浪漫。结果老公下班回家一看纸条，吓得推门进来，说：“老婆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肚子疼还是头疼？咱们是不是去医院？我给你买药去，怎么样？” 你看，老公啊，这是真亲老公。 再多的浪漫比不了一句实在， 是 真的。真的。 所以说今天说这么半天关于纸条的事儿啊，我们也希望大家伙呢，除了发微信发这发那之外， 是不是可以写写？因为我看很多朋友都拍了什么宝宝给妈妈写的， 对， 我爱你啊什么的，妈妈你上班不要太累，对吧？还要给你爱人，给你好朋友。其实跟同事之间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式， 你可以真正写在纸上， 对， 落在笔尖，这感情是不一样的， 真的。 对， 很多没念到，非常抱歉。 嗯， 改天我们继续吧。 行啊，明儿咱继续聊好吧。